第二十一集。 赵云华住的地方比案发现场的那个老旧小区情况好不了多少。不知道哪里来的污水，在水泥地的裂缝上留下了一道道污渍，空气之中弥漫着一股难闻的下水道的味道。据说赵云华在文昭高中附近还有一栋老房子，但是一直没舍得卖，因为淮安区的家政服务生意要更多一点，这些年他就一直住在家政公司提供的宿舍里。孟昭把车停到了楼下，周奇阳和程韵也恰好到了，几个人三步并作两步的上了楼。 嘿，看我的。 说着，周奇阳又拿出了那根祖传的生锈铁丝，捣鼓了几下，把锁给打开了。这是一间公寓式的宿舍，房间格局狭长，人走进去之后第一感觉就是有些憋闷。房间里布置简陋，但是赵云华收拾得很干净，床单上看不出一丝褶皱。周奇阳和程韵在卧室里面搜查，而孟昭走到了阳台上。阳台上没晾衣裳，靠窗的墙角堆着几摞纸箱，所有的纸箱都被拆开之后折平整，再用绳子依大小捆成了几堆。旁边还有几个纸箱子里装着喝空的啤酒瓶，也是赵云华每天从垃圾桶里头翻出来的。孟昭注意到其中一摞被拆开压平的纸箱，其他的几摞纸箱都是用单股的尼龙绳绑起来的，只有这一摞的绳子是用几根尼龙绳编织到一起的。孟昭半蹲下来看着那个纸箱的捆绳，这种尼龙捆绑绳其实挺常见的，有些超市和商店会把它绑成网状来兜西瓜，方便顾客拎着回家。 这种尼龙绳单股的话其实算不上结实，但如果编织起来的话。 孟昭戴上了塑胶手套，把捆着纸箱的绳子解开，然后把绳子抽出来团起来放到了证物袋里。就在这时，程韵在里屋喊了一声， 昭哥你快过来，你来看。 孟昭拿着证物袋站起来走了出去。 发现什么了？ 在衣柜里发现了眼影和口红，都在这个袋子里。 程韵把手里的黑色塑料袋朝孟昭敞开， 你看牌子跟周衍在网上下单的那些都是一样的。 赵云华没有化妆的习惯，不太可能花这么多钱买这些没有用的化妆品，所以这些东西应该都是周衍当时从网上下单的。孟昭把装着尼龙绳的物证袋递给了程韵说， 程韵，把物证带回物件科做检验，确认之后申请批捕令，周强跟我去查监控。 只要能从这根编织的尼龙绳上找到周衍的 DNA， 那么这物证就无懈可击了。下了楼，孟昭打开车门上了车，周奇阳迅速跟上，坐到了副驾驶的位置上。孟昭开着车跟任斌通了一个电话， 已经发协查通报了，保证赵云华出不了本市。 任斌汇报着他那边的情况， 我先去赵云华的老房子一趟，看看他有没有藏在那里。 好，有消息随时联系。 跟任斌结束通话之后，孟昭又打电话让同事查了赵云华的老家，得到的信息是从本市直通赵云华老家的火车只有下午4:10这一趟，如果赵云华试图逃到老家，那么极有可能就是乘坐这辆车。 女士们先生们，刚8586次列车即将到达本站，接车组工作人员请到三站台阶。高8586次高铁列车 正赶上周末的出行小高峰，火车站人潮拥挤。孟昭提前联系了火车站的工作人员，他站在监控显示器前分辨着人群当中到底有没有藏着赵云华。孟昭正仔细看着呢，程韵忽然发来了一条消息，是一篇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文章。 孟昭芷粗略地扫了一眼标题，他就皱起了眉头。那篇文章的标题是： 我们采访了周衍的高中同学，得知了一个关于校园暴力的故事。 孟昭拍了一下周奇阳的胳膊，往旁边走了几步，浏览着这篇文章的内容。 你先看监控。 出乎意料，这篇文章的内容极其详实，还贴了那张赵云华举着杀人偿命牌子站在文昭高中门口的照片。文章的内容写得极具煽动性。 十年前，一桩校园霸凌事件导致的自杀惨案发生在了一所重点高中，一整个班的少男少女在高考前一个月共同逼死了一个17岁的少年。当这个少年身穿红色连衣裙倒在了血泊中的那一刻，所有的罪恶都到达了高潮，也同时隐藏起了触角。直到十年后，这个男孩的同班同学周衍惨死，才揭开了这场罪恶的冰山一角。我们采访了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周衍的高中同学，为大家揭秘这场凶杀案背后的骇人真相。被霸凌而导致自杀的这位同学叫赵彤，虽然平时沉默寡言，待人温和，但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一天，他不同于其他人的性取向就成了公开取笑的话题。与此同时，赵彤身上那种偏女性的气质也成为了大家乐于模仿和嘲讽的特点，就连他名字里的彤字也成为了一种取笑的角度。这位匿名的同学告诉我们，当时高三学习的氛围压抑，所有人都自顾不暇，所以都心照不宣地对这起校园暴力事件采取了沉默和放任的态度。而周衍虽然跟几个带头霸凌赵彤的同学关系不错，但对于赵彤的态度却有些微妙。周衍大多时候都是一个旁观者，偶尔还会对赵彤施以善意，因为他的存在，那段时间里赵彤的日子过得稍微好了一些。我们推测，周衍被杀是因为赵彤的母亲赵云华在实行报复。毕竟在十年前，赵云华就曾经举着杀人偿命的牌子在校门口足足站了三个月，让人毫不怀疑一旦有一天他知道了逼死自己儿子的凶手是谁，他一定会痛下杀手。但是让人怀疑的一点是，为什么赵云华女士会选择周衍首先下手？如果他真的接近了真相，就该知道当年唯一给赵彤施以援手的那个人就是周衍啊。所以我们合理推测，赵云华女士掌握的真相出现了偏差，也就是说她报复的对象出了错，她误杀了无辜的周衍。而现在让人好奇的是，假设事实如我们猜测，那赵云华女士在得知了自己误杀了周衍之后，会怎样面对这个荒谬的结局呢？ 再往下，这篇文章里还截取了周衍微博的内容，那上面是周衍记录的跟赵云华有关的内容。周衍在赵云华的生日时给他挑过礼物，在微博上展示过他们情同母子的合照，还多次夸过赵姨做饭有多么多么的好吃。这前后的对比让文章中那个关于误杀的推论显得极其可信。孟昭把文章看完，整篇文章虽然跟他先前的推测有一部分重合，不能完全称为胡编乱造，但是那种故弄玄虚的语气和似乎想要激化事情发展的态度都让孟昭觉得极其不舒服。很难想象如果赵云华本人看到这篇文章会不会采取过激的行为，这简直就是在干扰警方办案呢。这篇文章是一个小时之前发布的，末尾显示的阅读量已经破万了。孟昭给程韵拨去电话， 立刻联系这公众号，让他们删除这篇文章。 察觉到孟昭语气中有隐隐的怒意，程韵赶紧回应道： 好，我马上就去。